是平淡生活里每一处细小却闪闪发光的瞬间。时间滴滴答答走过，我们从懵懂幼稚的孩童一步步成长为肩负责任的大人，懂的东西多了，担的担子重了，偶尔前路迷茫不知所措，再加上各种压力，不可避免的开始丧了起来。最让人崩溃的可能还不止于此，那种想倾诉却没人可以倾诉，一个人憋在心里辗转反侧烦躁异常的心情真的太可怕。会有一个人能让你忘记这一切吗？会有一个人能让你无论什么状态见到他就会爆炸开心吗？ 之前提到的姑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关一个她喜欢了很久的男生，她和男生是高中同学，分手已久但仍然不死心地喜欢着他。姑娘是个有情绪喜欢藏在心里的姑娘，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瞒着所有人偷偷烦闷难过。快要校庆的时候，她满怀希望地去问男生要不要一起回学校看望老师，男生很耿直地说应该不了，离得很远没有时间，也并不想再见到姑娘。姑娘被这句话狠狠地扎了一下，却仍然故作轻松地问道，这么不想见到我吗？良久没有回应。祸不单行，姑娘最好的朋友在校庆前一天说女朋友介意她和姑娘的关系，要疏远她。相识多年的老友一朝消失，任谁都会怅然吧。所以回学校的那个早上，姑娘内心思绪翻飞，边和闺蜜聊着学校的变化，边从领校刊的人群中走出的她不经意间抬眼看向校门，男生的身影在离她不远处一闪而过。姑娘事后给我描述的时候说，如果这是电影的话，一定是个很长很长的慢镜头特写，女主角回过头的瞬间，在人群中一眼看到她的男主角身披阳光而来。我笑着吐槽说，你这也太玛丽苏了吧，现实哪有这么狗血。姑娘认真脸地跟我说，生活有时候比狗血剧还狗血，至少那个瞬间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不自觉地笑得合不拢嘴了。比狗血剧还狗血，至少那个瞬间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不自觉地笑得合不拢嘴了。 笑，也许不能上前搭话，也许不能比肩而行，但我只要见到你就会心里暖洋洋的，脑子里什么都不想，目光随你转，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有你在的时候我就会超级开心的。姑娘和我说，那天男生一直陪着她和闺蜜，后来她软磨硬泡让男生答应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出去玩，直到天色渐暗才在回程的地铁上分别。姑娘拿出手机炫耀似的给我看她偷拍的照片，是地铁门玻璃上模糊的眼睛。 着手机低着头的姑娘，和她身边比她足足高了一个头的男生。我想姑娘那天一定很幸福，毕竟她对我讲的时候嘴边都始终挂着一抹笑。我想男生或多或少心里是有姑娘的，他知道她不开心，所以不忍心拒绝那天她提的要求，所以旁敲侧击提点她那些让她烦心的事。分别多久都不会忘掉，而有些缘分更奇妙，明明和那些人认识时间不长，却总想托付给他们一生。真好，假如你遇到就会感到开心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而且他们就在你的身边，那又会是怎样的幸福呢？ 这群人的名字大概就是朋友吧，而这段时光一定像住在爱情公寓里一样，是段快乐的时光吧。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人就住在对面。我记得刚开始喜欢上看爱情公寓，就是因为羡慕那样的友谊与爱情。最好的时光，最率性的朋友，最喜欢的爱人，回想起来宛若点点金光洒向记忆波澜，映出青春的倒影。那样的生活像是世外桃源，有谁会不向往呢？经历过后又有谁会不留恋呢？ 世外桃源。其实故事的开始很简单，只是报名参加了院里的一个支教项目，和一群认识不认识的同学去校友刘强东的老家宿迁下辖的一个镇里开展15天的支教活动。镇里的条件很简陋，倒霉的时候连热水都没有，从镇里去学校也只能坐几辆破旧的小三轮，虽然空间狭小拥挤，车上没有空调，让人热得汗流浃背，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永远不缺少欢声笑语。夕阳西下的时候，12个人三三两两散在乡村悠长的小路上，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金色的阳光透过路两旁从容生长的大树洒下来，又镶着黑色蕾丝的金色地毯盖住了我们散乱的脚印。时光是那么安静，幸福慢的仿佛穿透了每一个人的心房，风轻拂，水摇晃，歌声在空气中飘荡，我们能听见快乐在呢喃，能看见载着友谊的鲸鱼在天空飞翔。幸福从来都不取决于你在哪儿，而是在于和你在一起的人是谁。每当一切的烦恼、沮丧、失落、不安涌上心头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们，想起东南内陆的那座小城，想起阳光照耀着村间的小路，想起我们一起唱过的那些花儿。更幸运的是，他们现在还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和我一起默默努力着。想到这里，我甚至觉得空气都变得甜了。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而最爱的人就住在对面。 有人说 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稚儿晴瓜柳棚下，细犬竹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飞碟当然热闹，可这些都和你无关，这就叫孤独。但愿你任何时候都不会孤独，伤心的时候有人陪，想倾诉的时候有人听，遇见美好有人分享，面对黑暗有人拉你出来。愿你身边始终有一个让你感恩遇见的人。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芜不归，寄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时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周，知来者之可追，时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如果这城市的高楼大厦灯火辉煌让你觉得压抑，如果丝竹乱耳暗度劳形让你觉得疲惫，不妨放空自己，想想曾经经历的那些生活中的美好，想想你深爱的那年那天那些花儿，想想那些让你的笑容带着甜蜜的人。好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音乐不老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开开， 我是主播锦年， 我们下周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9秒92，当苏炳添以破亚运纪录的方式第一个冲过雅加达亚运会百米飞人大战的终点线，这一刻他站在亚洲之巅，真正坐实了亚洲第一飞人的江湖地位。4年前在仁川的雨夜，同样是亚运会，卡塔尔选手奥古诺德以9秒9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随后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你破10秒这么轻松，有什么秘诀吗？奥古诺德可能是处在刚夺冠的兴奋当中，颇为自满地说道，我和亚洲选手一起训练，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提升速度这么困难，我认为这是人种差异。04年雅典奥运会，刘翔横空出世，惊为天人，谁说黄种人不可以进前八？我今天就是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随着刘翔的退役，很多人觉得中国速度只是昙花一现，而苏炳添接过了自己偶像刘翔手中的中国飞人大旗。亚运会结束，还有3天就是苏炳添的生日，89年出生的他马上奔3了。 这个年龄在百米这个项目上已经算是高龄。博尔特两破百米世界纪录的年龄分别是22岁和23岁。超人的成绩背后到底是什么支撑苏炳添一直跑得越来越好呢？很多人说苏炳添的身材不适合短跑，其实那都是相对而言。苏炳添曾评价自己，我认为我对短跑这个项目还是有点天赋的。身体天赋方面，苏炳添读初中的时候还没有经过系统的练习，那时候的他就已经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当时才1米5几的他，随便起跳就能摸到篮板。在苏炳添11个表兄弟里，有6个曾经是田径运动员，这也从一方面显示出基因的力量。身体天赋是一方面，心理天赋可能才是苏炳添最大的优势。跟很多运动员平时训练状态好，但一到大赛就失常的情况不同，苏炳添极少在大赛中失误。强大的心理素质是跑出好成绩的根本，而这个特质早早的在他身上体现。苏炳添的儿时教练回忆，我们带孩子出去比赛，紧不紧张一眼就能看出来，赛前四处张望，脸色紧绷，不停地上厕所，前一晚睡不着觉，各种情况，但从来没出现在苏炳添身上。1周6天训练，1天4到5个小时，跑步之前1个半小时的热身，跑步之后1个小时的放松。苏炳添曾经给观众分享过自己的日常训练计划，国家队的队友张培萌采访时曾经说过，自己和苏炳添一起训练的感觉是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苏炳添那样认真。从他体型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他的刻苦与努力。近10年以来是苏炳添3个不同的阶段，从刚出道到2018年，肌肉不会说谎。为了追求更大的突破，苏炳添还在2015年把自己改成起跑时先出左脚，长久以来他起跑时先出右脚。对当时已经技术成型的苏炳添来说，这么大的技术变动无异于重新开始学习跑步。用他自己的话说，刚改的时候根本不会起跑，甚至跑不过女选手。刻苦的训练虽然会苦痛挣扎，但最终会收获成功。刘翔的恩师孙海平在谈到成为伟大运动员的条件时，曾经把刘翔和苏炳添类比，沉下心来是成为一名伟大运动员的先决条件。现在的年轻人受到的诱惑比较大，和老一辈田径运动员很不一样，但刘翔就能定下心来。刘翔的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心无杂念，一心专注在赛道上。现在的年轻运动员也就只有苏炳添和少数的几个国内运动员能够做到这样自律。苏炳添的队友张培萌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更有发言权。对于苏炳添的自律，张培萌自愧不如。张培萌说，他除了训练场宿舍基本不去别的地方，对生活非常严谨，甚至张培萌整整一年都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壁纸设置为苏炳添，就是为了激励自己。很多运动员在放假回家的时候都会放松约束，但苏炳添在极少回家的日子里也丝毫不放松。苏炳添的哥哥曾经聊到，每次家庭聚会大家都是吃吃喝喝，但苏炳添从来不乱吃或不放松。苏炳添的哥哥曾经聊到，每次家庭聚会大家都是吃吃喝喝，但苏炳添从来不乱吃东西，不吃猪肉，更是从来不喝酒。一切的一切造就了苏炳添的中国速度。在本次亚运会上，苏炳添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拨动心弦？这歌声是属于月亮的，也是属于午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亦可，精致是一种信仰。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电影中常常会有这样的场景，热闹的酒宴上，主角端着酒杯，或风度翩翩，或仪态大方，推杯换盏，光影交错之间，镜头不断在主角和众人之间切换着，直到声音渐渐隐去，一切动作被拉慢，主角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人上扬的嘴角和轻微的点头，他仿佛还在和别人交谈，灵魂却从中抽离，冷眼望着能言善辩的自己，最后镜头不断被拉远模糊，然后消失。幼时不懂，只是羡慕主角超脱于众人之外，直到身处其中却明白了。幼时不懂，只是羡慕主角超脱于众人之外，直到身处其中却明白了，那未尝不是孤独。 千万年的进化早就教会了人类何为群体，何为社会。单独的个体无法离开群体生活，然而人类与其他物种很大的差别在于克服本能，比如繁衍，比如孤独。忠诚的基督教徒为了赎罪禁欲一生，杰出的精英为了自由坚持不婚主义，英雄是孤独的，为了信仰历尽劫难，众叛亲离。都市里的人们是孤独的，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消磨了寻找温暖的活力。从咕咕坠地开始，牙牙学语的婴儿听不懂世界的言语，到最终化为黄土，生命濒危的老人无法接受外界的信息。从出生到死亡，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孤独不可避免。父母、亲人、朋友、伴侣，我们来这红尘走一遭，和无数的人相遇，也和无数的人擦肩而过，拥有过亲情、爱情、友情，在生命的尽头，爱意与恨意也化作了尘埃，随风飘去。不得不承认，人生而孤独。 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选择，有人选择摆脱孤独，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结识千姿百态的人，他们小心翼翼地编织自己的网，把自己安置在正中央。有人包容孤独，远离人群，选择做着孤单的事情，生活平静而有韵味。我们无法评判哪一种生活是好是坏，但可以确定的是，孤独与生俱来，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对待着它。 在某一个年龄段，看着微信通讯录三位数甚至更多的朋友，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些人有的是工作伙伴，因为某件事而在短时间内来往频繁，事情解决后又再也不见；有的是幼时玩伴，随着各自奔走四方，关系也渐渐变浅，最后数来数去，在醉酒之后能扶人回家的寥寥无几。 每个人都成了一座孤岛，我们倔强地选择了一条孤独的路，却在无尽的夜里睁着黑色的眼睛寻找渴望的光明。喜欢走在路上不带目的地闲逛着，插上耳机，歌手沙哑的嗓音沿着长长的线到达耳朵，心绪随之飞离，伴着歌声或独自欣喜或有感而伤。这个时候总是会忘了自己是谁，身处何方，还有多少的事情需要处理。只是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自由。小时候总是害怕一个人在家，离家在外闯荡，不得不独自一人时，却也学会了与孤独相伴。一琴一剑一杯茶，不染人间桃李花。从古至今，无数的人选择跳脱世俗之外，深山苦修，孑然一人。在外人看来，苦修之苦为常人难以想象，却忽略了苦修之修是在享受孤独。是的，享受孤独。独身的寂寞有时是一种轻浮，在喧嚣中不存在善良的真理，历史的深刻与浅薄，自然的凋零与繁盛，生命的悸动与多情，在无边无际的安静中皆化作了潺潺的流水，流淌在不知名的山谷中。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大笑痛哭，高歌低吟，一个人赏落日，一个人听单曲，一个人去流浪，千千万万的人群里得一知己是幸福，孤身一人亦是幸福。因为孤独所以学会了自立，因为孤独所以学会了珍惜，因为孤独所以学会了牵挂，因为孤独所以学会了成长。人活一辈子，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亲人朋友都只是生命中的过客，他们陪你走了不同的路，却在你还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时候悄悄地消失。 你来不及收拾失落惊慌的情绪，被生活推着继续前进，甚至是即将要陪自己大半辈子的伴侣，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也无法理解你突然的情绪，才终于明白人这一辈子陪伴时间最长的就是孤独。 去留无意，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漫长而又短暂的生命里，因为孤独，学会了不留余力，学会了一生无憾。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